等等，你多大了？ 重要吗？ 你还未成年吧？ 我像是未成年吗？ 不像。可是， 别可是了，我去拿行李了。 拿行李做什么？ 你不带我回家吗？ 山下将照片递给藤田青野，他抽出来看了眼，面无表情地塞回去。他要赶在4点前到港口。闭目靠着车座对山下说， 快点开。 藤田青野早到10分钟，时间已充足，他不紧不慢地往下层船舱走去。山下打着光为他照亮前路，藤田青野从他手里将手电筒拿过来。 你出去等吧。 是。 船舱散发着一股隐隐的血气，还有长期处于阴潮环境下的烂木味。光点落在一个被锁住手脚的男生身上，他偏过头去，抬手挡住眼，感觉到一道黑影蹲在了面前。藤田青野将光束移开，照了照他血肉模糊的手腕和脚踝。 哼，你再挣扎，手脚就要废了。 和风朝他扑过来，可是锁链长度有限，将他死死地固住。 喂，你知道你要去哪儿吗？啊？ 藤田青也看着他近在咫尺的阴狠的表情，他笑了笑，转动手电。 这是去美国的船。 他重新将光打在何风脸上，然后关掉。隔了2秒，又打开，再关掉，再打开，欣赏着何风脸上微妙的光线与表情变化。 忘了告诉你了，你被我卖了。死对你来说过于解脱了，你又不怕刑罚，所以我为你选了一条更加有意思的路。是一家地下黑拳馆，非常适合你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打赢1000场就放你自由。哎呀，身体倒是结实，你应该挺能打的吧？那你觉得，和那些白人拳手厮杀，你赢的几率是多少？我猜3场。你能赢1场就不错。按照这个概率来算，打上3000场，日日不停，那也得打8年。你应该也知道的吧，这种极限暴力运动你不可能做到每天都比赛，何况在这种赛场上死伤无数。就算你能活着出来，身体一定早就废了。行，姑且我再算你10年。哎，那咱们两个来打个赌，就赌10年之后你再出现，他会不会跟废物一样的你走？ 铁链紧绷着，环口交接处被和风拉得咯咯响。藤田青也照了下他身后的锁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用光照着给何风看。 行了，保护好你的手脚吧，别他妈第一场就被打死了。我可是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。那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送给你，给你当个念想。托你的福，窒息引起的脑损伤还没有醒过来，不过医生说快了。不幸的是，你的孩子没了，但我跟他会有更多的孩子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小孽种多大了吗？啊？有10指这么长。 你看，你看这么长，扔给狗，一口就没了。 何峰看着照片上的谢池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戴着氧气罩。 我杀了你！ 杀我？你先活着出来再说吧。不过你得恢复自由了。我跟他的孩子，已经快到你腰了吧？其实就算那天你没有带人去劫刑场，我也不会让他死的。现在这样的结果正好，我会彻彻底底的征服他，还有你的国家。好了好了，你就放心的走吧，好好打，说不定可以早点出来，我们等你。 藤田青也将照片扔在了何峰面前，站了起来，转身离开黑暗阴冷的船舱。江守月还在上海，他在组织地下接头点住着，焦急地等消息。门锁被打开，当归回来了，他扶着墙匆忙地迎上去。 怎么样？ 进屋说。 摇头是什么意思？ 医院里的同志说，藤田青也要将他带回日本治疗，但昏迷这么久，除非出现奇迹，唉，几乎没有希望。 就算早晚要死，也不能死在倭国。 经过这桩桩件件的事，把守太严了，救出来是不可能的。 那就看着他被带走，连尸体都被鬼子凌辱吗？ 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将死之人冒这么大险，上海地下各小组已受重创，不能再牺牲了。 该死的是我，为什么不是我？ 为蒙骗外界，藤田青也将上次刑场假扮谢池的惠子杀了，这一回他会以替身的身份真正死去。飞回东京十个小时左右，他带了个日本医生一路陪同。藤田夫人和藤田美枝对已经疯癫的哥哥没有一点办法，他满脑子都在这个昏迷的女人身上，甚至连死去的父亲都没有看望一眼。谢池被送进东京最好的医院，藤田青也几乎寸步不离的陪同，再也没有人可以逼迫他，他重新拾起笔，回到他所热爱的领域，可心境已变，无法回到当初那个纯粹的状态。他总是看着谢池写两笔，又看他一会儿，等目光再回到本子上时，就会把上一张撕下揉掉扔在地上。病房的地上总是铺满了纸团，